说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美好的，但是呢，生活同时又是残酷的，充满着荆棘和坎坷。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坚强，坚强的挺过潮头，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哦。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没错，我想说，当你累了想放弃了，不妨就看一看这样的一部电影。那如果此时此刻你觉得自己孤独了的话呢，就听听这首歌吧。 你是 感十足的节奏，来自 Coco 李玟带过我们的《我爱看电影》啊。这首歌呢，最大的特色就在于，里边穿起了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哈。那这些所有的影片你都有看过吗？那其实有的时候看电影呢，不仅是一种打发时间或者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一部电影，我们能够从这部影片当中学到一些什么，留下一点什么，是吗？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成为我们看电影的一部菜单。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呢，就每一部都找来看一下吧。好了，电影您慢慢看，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嵩带过我们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是如约而至啊。鲜明的复古质感，回归质简的旋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内心深处的宁静与释然。所以呢，听听看来自许嵩带过我们的如约而至，掌声有请。 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不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只剩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一切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坏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每天听这么多的歌，最能打动你的是哪一首呢？我相信呢，这一首歌一定和你的生活有所关联，所以呢，把你的生活的某一些事情带进乐里，歌曲呢就会更加的动人。我是春晖，下面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青峰作词作曲，萧敬腾狮子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欲望反光》啊。这首歌曲呢，大胆前卫，诡异多变的曲风呢，抛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反照。所以各位亲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听听萧敬腾和吴青峰的强强联合带给我们的一首《欲望反光》，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哦。 看着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长，我的眼光，我的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笔说，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抵抗。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讲，我的眼光，我的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新的方向，新的地方，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抵挡，太慌张。 我们可能会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啊，这些面孔呢能够反映出他们的心理的状态，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反映的是越来越清楚。脸呢就像是一台能够展示我们人的感情、欲望还有希望一切的内心活动的显示器一样，什么都骗不了你，你说是吗？所以呢放下那些沉重的包袱，日子要轻轻松松的过，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加一首歌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听。 你还记得生命里遇到的人吗？那些或携手或擦肩的有缘人啊，你还记得青春里走过的路吗？那些或快进或停留的人生啊，你还记得爱情里经过的人吗？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有情人啊，我们曾坚持声放弃的那个家啊，那些被毁或被遗忘的瞬间啊， 许多年过去后，站在熟悉的路口，被时间的大手推到回忆的尽头。青春没有醒酒，站在往事的背后，爱情可是很久，一直紧随在你还记得爱情里经过的人吗？那些或清晰或模糊有情人啊，我们曾坚持曾放弃的那个家啊，那些被挥霍被遗忘的瞬间啊，许多年过去后，站在熟悉的路口，被时间的大手推到回忆的尽头。青春没有醒酒，站在往事的背后，爱情可是很久，一直紧随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艺演出资讯。即日起到2019年1月，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考级院面向全国举办桃李芬芳全国青少年舞蹈艺术展演暨博鳌国际舞蹈艺术节活动。活动分为省内入围季、区域交流季、全国展演季三个阶段。作为发起点，北京区展演入围季将于7月14号、15号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正式举办。吹糖人、做毛猴、唱大鼓是老北京传统文化留下的宝贝，而这些宝贝日前被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的师生们以舞剧的形式搬上了天桥剧场的舞台。舞剧《金蟾素与唐人宝》以老北京的手工简笔画为创意基地，原创音乐融合了三弦、京胡、曲笛、大鼓等民族乐器的元素，以中国舞为主要基础，融会贯通了各类艺术形式的特点，呈现出京城市井独特的美感，获得了2017年度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支持。最后来关注房山区原创百姓宣讲剧《北京西山那抹红》，昨天和今天迎来了预演，时长90分钟，共分为6幕，向观众讲述了红色油路、红色背篓、红色天使、红色领路人四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这部剧的演出人员都来自房山区内，由区文化活动中心业务骨干、戏剧班学员、相声俱乐部成员组成，将在6月29号下午在梦想剧场举行公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北二环积水潭桥东向西方向、北三环展春桥西向东方向、东三环亮马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出现了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了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像另一个人的长相，瞬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亮亮，面大大，孩提时光斑斑脸长长，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 家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云晃晃，牵手的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没错，回家的路呢就在我们内心深处，那真正的找到了这条路呢，你就会知道我们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到达。你更会发现每一个驿站呢都是一次到达，只能安住其心，你其实呢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那个最美好的家，你明白了吗？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自苏打绿的早点回家，也送给大家了。好了，这里是智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的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喽，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张杰在双胞胎女儿诞生那天，推出了一首新歌《给女儿的一封信》，词曲由金奇文包揽。张杰用父亲的口吻，将一些人生感悟和建议了向孩子们娓娓道来。平淡日子里找答案，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做父母的不求孩子们给自己带来什么，也不求他们能大富大贵前程似锦，希望他们一生都是平安和快乐，仅此而已，就是幸福。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 小宝贝，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香，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有一天，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去摸索，平淡日子里找答案。或许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一样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当你半大人半到疲惫了，有个家让你做回孩子。See you. 当你半大人半到疲惫了，有个家安稳你的慌张，或许世界比想象中的更晴朗，明白无常也能够事事都如常，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用追求满足任何人的期望，我们都拥有独特的喜乐忧伤，长大的成本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呢不能没有音乐啊？那如果没有音乐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很难想象呢？我们平时呢听那么多的歌，那有哪个歌手是你特别所钟爱的呢？那这样的问题问一万个人，一万个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呢，我们想为你推荐的下面这样的一位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是黄绮珊。黄绮珊呢自己也说过，人生呢是需要等待的。那的确就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一样，有些事情等待的过程真的是很美的。所以听听看，来自黄绮珊带给我们的《等待》。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需要去忍耐，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等待，永久的。 那汪峰曾经说过，这首歌呢，没有人能够比黄绮珊唱得更好了。可能这样的好声音呢，当初被大家埋没，可是他等了27年，现在呢，终于得到了大家的共同的认可和喜爱了。所以呢，你可以相信一下，站在舞台上呢，不需要华丽的服饰，也不需要炫酷的乐队，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那这样的声音就可以钻入你的耳朵，走进你的内心。所以呢，要相信一切事情呢，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凡事呢，都不要太急了，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很短，但是呢，我们希望留给你的这个回味的过程却是很长很长的哦。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会在这里跟你一起相见。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千万不要迟到哦，拜拜。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